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彩云最终脱离了洪家，打这之后他所有的行为都跟洪家没有瓜葛，双方都体面。可是他毕竟做过状元夫人，并且跟着出使欧洲，这一切怎么可能没瓜葛呢？流离失所，他重操旧业，状元夫人招揽生意，转战京城结交显贵，他一身男装英姿飒爽，南下北上几度逃亡，千金散尽难保太平，乱世不忘爱国救民，赛二爷名震四九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赛金花的传奇人生，名冠京城的赛二爷。彩云被洪家扫地出门，为了生计，这彩云又重新堕入红尘。因为手头上没有什么钱呢，他变卖了点东西，东拼西凑的借了几千两银子，又找了一个名票靠山。这个靠山叫孙作周，是天津人。这个人长得人高马大的，黑脸膛上一脸的麻子，性格呢倒是一柔性子。他在家里行三，上上下下都管他叫三爷。彩云租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子，里边是全套的家具，又花了2000多两包了两个姑娘，一个叫月娟，一个叫素娟，姿色都长得够标致的。彩云教他们挂牌应客，当时的上海滩妓女是有等级之分的，最高级别的叫淑玉，淑玉是非常讲究排场的，在这里边挂牌的主人一般是不陪宿的，不仅是不陪宿，一般的客人要想见上一面那也很难呐。书寓里的生意都是由其他的姑娘对付应酬，这个时候彩云就是书寓这个最高级别的，那些客人对他呀也是比较尊重，不敢过于轻佻。而彩云做生意最讲究排场，姑娘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要求，宁可没有生意也绝不掉价。书寓里头为客人备下的烟茶果品也是十分考究，光是烟就得按照不同客人的不同喜好，您得递上鸦片烟、水烟还是雪茄烟呢？至于这个水果得按照季节不同更换着来，春天苹果杨梅，等到夏天了蜜桃生梨，入了秋了葡萄灵藕，冬天是芦柑鲜橘，另外还有精致的零食小点心。彩云就隐居在自己的书寓里，遇到有交情的才出来露个面。后来他这个书寓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大家都劝他也挂牌，重情难却，彩云害怕得罪人，于是改名叫赵梦兰，定在每个星期的周末2天出来见客人。这样一来呀，慕名而来的人就更多了，大家都想看看状元夫人到底什么样啊。每到这2天真是顾客盈门，车马不绝呀，忙得他呀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彩云那个时候也是派头十足，出去的时候头上戴一根大簪子，三排小簪子，每排是4根，全都是翡翠的，梳着5套头，这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。脖子上 挂着金链，戴着珐琅银表，光是耳朵上戴的那副牛奶珠的坠子就值上几千两。他这个书玉啊，渐渐成为了上海滩最红的书玉，许多的豪商富贾、达官显贵都在他这个书玉摆酒席宴请宾朋，认为只有他这书玉啊能配得上自己显贵的身份。光绪24年，彩云已经挂牌4年多了，这4年里头银子赚得多，这花的也快，基本上没什么积蓄。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却迫使彩云北上了。本来彩云已经脱离洪家自立门户，他干什么跟洪家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再说了他的书玉已经开了4年多了，但是洪家看不了他好，愣是说呀，他这么做有损状元的威名，是给死去的状元脸上抹黑呢。洪家人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在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舆论攻击呀，上海的媒体就对彩云是恶语重伤，无端的捏造一些丑闻往他身上安。这些个报道严重影响了他这书玉的生意，甚至支撑下去都成了问题。在三爷的建议下，彩云带着姑娘们来到了天津。彩云在天津江岔胡同设立了金花班，赛金花的名声就是从这儿起来的。赛金花在天津认识了户部尚书杨立山，这杨立山经常来捧场，头一回见面就给了1000两银子，往后300-500两的更是细水长流啊。杨立山有个好朋友姓卢，这个人呢和赛金花投脾气，一来二去的就要和赛金花结为兄弟。赛金花盛情难却，就拜了兄弟，他行大，赛金花行二，从此就有了赛二爷这个称呼。赛金花有了杨立山的照应，生意也是逐渐兴隆起来了。不久义和团运动爆发，京津一带局势动荡，但是赛金花的生意却日渐红火，来往的宾客越来越多，而且还有京城大员时常光顾。每个京城来的贵客都劝他到京城做生意去吧，说那里路子肯定比天津宽。日子久了，赛金花也开始考虑迁往北京了。果然到了京城之后啊，这生意更是一天好过一天，排场越来越大。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，一是挂着状元夫人和宫使夫人的招牌，而且赛金花本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；二是有杨立山等一般高官在后边撑腰，尤其是赛金花的拜把子大哥，他的影响力更是不可小看呐。关于这个神秘的人物也是众说纷纭，只知道他的地位很显赫，是杨立山的好朋友。几个月之后，北京的中上层社会里那些爱玩爱乐的人没有不知道赛金花的，赛金花的书玉在北京城里成了娼妓界的头牌，每天店门前这车呀，总是拥挤不堪，把路都堵了。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得这样来呀不太方便，就邀请赛金花到府里去。这么一来，赛金花更忙了，夜里头在家里陪客见客，一直闹到半夜，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。那个时候的王爷们最爱玩马，他们讲究一匹马走的时候啊，要鞍子平稳，还要马尾巴垂直不散，呵，讲究极了。这赛金花也喜欢马，经常穿着一身男装策马扬鞭，俨然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。内务府大臣宗二爷就曾经送过一匹马，这匹马性子烈，赛金花雇了两个马夫专门伺候这匹马。一开始啊，这马连摸都不让摸，后来渐渐习惯了，才能给它刷刷毛，洗洗蹄子。但是要想给这马定掌，那可困难喽。十几个人把它拴在桩子上，用那布啊兜住了肚子，把它吊个四蹄离地，叫它动弹不了。这还不够，还要把它的四个蹄子分别绑在4条木桩子上头，然后才能动手的。 俗话说人看衣装马配鞍呢，这赛金花的马鞍子也是非常讲究，金银的鱼鳞图样在太阳的照射下一轮一轮的泛着华贵的光彩，即便是皇上家也不过如此了吧。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，第二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，整个京城成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场啊，一片混乱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赛金花带着他的金花班开始辗转逃难，逃到河边想要雇条船，可是哪儿还有船的影子呀，找了半天看见一个小破船，这时候啊也顾不得破不破了，逃命要紧，没成想上船才发现这船呢是漏的。正在大伙发愁的时候，天不绝人，对面又来了一条船，虽然一样挺破的，但起码不是个漏船呢，赶紧招呼船家把行李搬上去。这个时候八国联军呢正和义和团在桥上开战呢，这炮火一阵一阵的喊杀冲天呢，他们这船呢又必须打这桥底下过去，吓得赛金花啊浑身哆嗦，趴在船舱里头捂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这船夫是赶紧撑船冒着险这才钻过去，还算万幸没人受伤。一路上检查的也很严，幸亏赛金花身上带着义和团一个头目的名片，遇到问话的时候拿出来挡挡，凭着这个有了不少通融。等船快走到天津了，天色暗下来了，他们下了船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了。他们原本打算先暂时住几天打听一下风声，如果天津安静了就回天津去，没想到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一天比一天坏呀！都说天津已经被洋人占领了，还看见成群的败兵逃跑。一看这架势，赛金花心里慌了。听人说这通州最安全，是有名的太平州啊，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。得了，调转船头，奔通州。到了通州，赛金花包了一个跨院，他们一伙人呢也不少呢，连姑娘带仆人的有好几十号人，这一路上花费也不少。在通州住到七月份，外边的风声更紧了，通州的有钱人也都逃走了，太平州恐怕也不太平了，还是奔北京吧。赛金花把值钱的东西偷偷的装在一个旧茶叶罐里贴身带在身上，雇了两辆大车往城里走，刚走出不远去就碰上一伙官兵检查行人，这哪是检查呀，就是拦路抢劫呀，这茶叶桶子也被人抢了，最值钱的东西也都没了。赛金花啊也没精神了，三爷扶着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路又不平，天还下着雨，浑身都湿透了，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活路啊。想到这儿，赛金花坐在道边上可就哭起来了，哭了半天一抹眼泪，心想这哭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呀，脚下的路还得自己走啊。等到了京城，赛金花想去投奔杨立山杨大人，没想到杨立山竟然因为反对义和团被朝廷给杀了。这个消息犹如是一盆冷水，把赛金花从头到脚浇了一个透心凉啊。洋人进了城，街上都是洋兵在巡逻， 赛金花壮着胆子往前走，找房子安顿下来。这一路上被拦了好些回，幸好他会说几句德国话，占了好多便宜。赛金花在南城找了间房子，南城的洋兵也多，也没规矩，整天就在外边吃喝玩乐，胡作非为。有天晚上，门外边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，一直走到赛金花的房前敲门。那哪敢开呀？那个人一看不开门是吧，拿脚踹了啊。看来不开门不行啊。谁呀？来了来了。一开门是几个德国的军官，用德语大声地说着什么。赛金花听得明白啊，他也用德语回了几句。这洋人一看呢，呀呵，这女的什么人呢？啊，会说德国话。这态度立马转好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们说回去啊，一定报告元帅，明天派人接您来。第二天一早晨，果然有两个士兵来接赛金花了。到了兵营，赛金花见到了他们的元帅瓦德西。这瓦德西好奇呀，你怎么会说德国话呢？你去过德国？这赛金花啊，就说自己小时候跟着姐夫去过德国，他并没有说自己是洪先生的小妾，还说起了在欧洲的一些经历，德国皇帝皇后的接见，英国伦敦大雾，这可勾起了瓦德西的思乡之情啊。他跟赛金花是越聊越投机，瓦德西就把他留下了一块吃饭。这饭桌上，赛金花把自己这一路的流离失所、艰难困苦、生活的窘困都说了一遍。瓦德西很同情他，吩咐人拿来两套衣服，又取出一个小箱子，里边装着1000块，东西很少，你先拿去用吧。在这种穷困的情况下，有人肯伸手相助，这赛金花是感激涕零，谢了又谢，最后收下了。两个人一直待到天黑，从此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接赛金花。有一回瓦德西说呀，他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，种种军需用品呢都不知道去哪儿买，希望赛金花能帮帮忙。赛金花一个女人哪管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啊，可现在逼到这份儿上了，他就骑着马挨家挨户的敲门，说你们啊不用害怕，这洋人做买卖最公道了，现在需要各种粮食，你们谁愿意承办就找我来，由赛二爷给你们做担保。赛金花这么一说，果然要大胆的找上门来了。赛金花就给他们每家发了一面德国旗子挂在门口，这样搬东西就不会被人抢了，那些承办买卖的人都发了财了。洋兵进城的时候一点纪律也没有，烧杀抢掠，不知做了多少坏事啊！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义和团了，只要见着有一个人有点可疑，就说是义和团的，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，按在地上就杀了他。赛金花看见同胞就这样遭人屠杀，就想着法子搭救，他找了一个机会跟瓦德西说，这义和团呢，一听说你们要来，早就窜得没影了，现在北京城里的剩下的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，他们已经受了不少义和团的害了，现在又被误认为是义和团，岂不太冤枉了吗？瓦德西听完这话信以为真了，随即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当兵的再在外边随意杀人。洋兵们听到这道命令啊，行动才稍微收敛一点。其实那时候北京城里当过义和团的人还多着呢。这个时候洋兵对待中国人，不论你是官是民是年迈的是幼小的，只要用得着的就随便拉起当苦力，您要是没力气干不了，上去啪就一皮鞭子呀。赛金花是见一个救一个，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挽救百姓的性命。赛二爷这个名字也在那时候再次传遍四九城，家喻户晓了。赛金花的晚年很凄凉，几乎是沦落为了乞丐， 他带着一个忠心的老仆人住在南城的一间平房里，靠典当和借债过日子，甚至连一个月8毛的房租都交不起了。这个时候的赛金花已经是50多岁的老太婆了，面容憔悴，两鬓斑白，没有多少人知道她是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一代名花。赛金花只好写了一份呈文交给了公安局，她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一生，希望当局能特批她免捐。没想到这份呈文被一名嗅觉灵敏的记者全文刊载，文章一登，立刻引起了各界反响。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里，赛金花再次成为了社会焦点。他被邀请参加了许多活动，一些社会名流、文化名人纷纷探访赛金花，关于他的探访每天见在报端。但是赛金花的生活却依然窘困呐，疾病困苦已经摧残了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赛金花。民国25年，也就是公元1936年，赛金花病故于居仁里16号，享年67岁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 Yeah.